到这首歌来自许巍的《像风一样自由》，那这个歌呢也是真实的呈现了许巍在音乐当中最自我的状态哈，没有压力，没有任何严肃的意念需要传达，就像旅途当中的风景，有阴天，有晴朗，有许巍摆脱束缚的音乐面貌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，欢迎您关注99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首经典老歌，邓丽君的《偿还》。 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听到这首歌来自潘越云演唱的《天天天蓝》，这个歌呢是他在1982年的时候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哈。那《天天天蓝》这首歌呢，可以说是潘越云的代表作了哈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，来自毛阿敏的《相思》。 是很遥远的事情，相思算什么，早无人在意，醉卧不夜城，处处霓虹，酒杯中 这首歌来自毛阿敏演唱的《相思》，这个歌呢也是当时非常火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哈，叫做《西游记后传》当中的一首歌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您关注我们的9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首好听的情歌，张学友的《如果这都不算爱》。

留声机。 这首歌来自蔡依林的《日不落》，这个歌呢有传统的情歌的意境哈。如果说让其他歌手来唱的话，你会觉得传统情歌和舞曲的这个表达方式很不搭，但是好在有蔡依林一贯的舞曲风格和她独特的诠释哈，让这首歌呢有着不一样的味道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陈坤的《月半弯》。 这种感觉我很喜欢，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，你也静静陷入我臂弯，感觉爱情悄悄来临，纷纷扰扰与我无关。夜色中两人永渴望，夜

行因有情有义的好兄弟。爹爹的光阴，一拖就趁少年时，求名利无聊事，千金难买好人生。 一首朗朗上口的闽南语歌曲，刘德华的《世界第一等》，啊，非常的好听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关注微信公众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听主播和我进行实时互动。另外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购物商城呢，也已经开通了哈。点击逛商城，浏览里面的商品，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。接下来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，于童飞和胡文的演唱《擦肩而过》。 我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的结果，成为了彼此的过客。是爱得太深，还是要求得太高，总是会觉得不快乐。曾经就算是一个吻，我们也能从寂寞中挣脱。就算用泪水换来笑容，也值得。而现在就算拥抱着，为何两颗心总不知所措？难道注定就这样擦肩？ 用力呀、啊！